有请 Carrie Moore 莫文蔚 Candy Kisses 和你一起唱，欢迎你收听。 放肆的高声叫，我快要融化掉，心狂飙，甜蜜正在持续燃烧。 And baby Kisses， 其实我想到的画面却是那个穿着男士宽大的衬衫，然后坐在能看到海的窗边，长发飘动，吹着风的柳飘飘，还有那个他口中死跑龙套的尹天仇。两个人有很多很经典的电影对白，有一句怎么说来的？其实我是一个演员。哎，如果你非要叫我跑龙套的，可不可以不要加那个死字？一个小时，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和我一起唱。下午好，我是戴毅，有请李泉走西口。 起床收拾着凌乱，冲洗梦里到的海岸板，很多很美的夜晚，我越等你越遗憾，怎么办？行鞋子穿好了，你被送了，

第一次播放这首歌。这也是一首让我深深记住，既得过金球奖，又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作品，就是这一首《风之彩》。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有些歌言语真的很难形容它的美好，只能一遍一遍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这样的美好。看到了微信平台上的 Mammer 说，秋天到，这个季节需要注意早晚凉，提醒有点晚了，我这感冒都快好了。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。 留别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，我爱你，快回到我身边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Uno, dos, tres, cuatro.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但没有什么好不好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。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哒哒哒哒哒哒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什么好预兆。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呀笑呀笑，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。这是今天的第六遍，电影里的配乐，好像你的双眼。什么好预兆？太阳公公出来了，他对我对对我对我笑呀笑、哦、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曾经在我眼前，却又消失不见，这是今天的第六。

下午的一个小时，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。 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，和你一起唱。 天偷去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，背离我有百感生，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。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，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，付出小月星也没法去计得真，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。重逢纱初起霜，到时季节变更，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，是否早定下来，你或我也会变心，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。狂风吹得起劲朗，日也要被蔽隐，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，掠走心里一切美梦，带去那欢欣，带去我的爱，只是独留恨。 一听这样的律动，就知道是一首老歌。风的季节，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，在想说，就算风再大，也不烦也不恼了，因为跟这样的风，这样的一种季节当中，会飘来这么动听的老歌，还有这么有质感的嗓音，也是极好的。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，几乎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一位女歌手徐小凤。风的季节，都知道徐小凤是香港歌手，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她其实祖籍是湖北人，而且出生在武汉，是后来才随着家人去了香港定居的。徐小凤她的歌呢，虽然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了，但是非常多的作品是被收录在 Hi-Fi 试音碟里面的，所以想听出音响的层次，想要选出好的音响，还是会选择这样有厚度有质感的嗓音歌手的歌和他的作品。下午的3:39，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， 我是喜欢听歌也喜欢唱歌的 DJ 戴毅。那遇到会唱的歌的时候呢，也会轻声合唱，尽管刚才可能没有开话筒。但遇到完全不会唱的歌的时候，没关系，多听几遍，相信好歌、经典的歌总会给你留下不错的印象。有请潘帅。 我想保护你，但我算什么？要努力爱你，我能做什么？这世界很美丽，很无情，烦恼很多，让我给你快乐生活。吹了风，收来东风前脚，为了梦忘了等你等我，好几年为了这个原因不去看旁边的世界，大马路斑马线走呀走，一口气一场雨没关系，让我每天一想你的爱情，请跟我一起走，我只是爱你爱你，我只是爱你爱你，我是你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，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，但是开心，我不会改变方向，你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，灰色小雨里我没怕什么、跋山大雪里我有最后，我穿过黑色的隐身衣，为爱努力，现在的我觉得快乐。吹了风，受了冻的牵脚，为了梦忘了冬天的我，好几年为了这个原因不去看旁边的事情，大马路斑马线上压脚，一口气一场雨没关系，让我背上一身你的爱情，当请你跟我一起走，我只是爱你爱你，我只是爱你爱你，我是你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，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，但是开心，我不会改变方向，你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，我不是蜜蜂一眨眼飞到天空，也不喜欢说大话做着白日梦，认真做自己是唯一我的工作，天冷又天冷都无所谓，因为爱你爱你爱你，我只是爱你爱你，我是你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，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，但是开心，我不会改变方向，你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，